to hear. I have to face the fact that I'm disappearing. Take a moment, take a seat, think it over. Desperately searching for reflection in a mirror. Pulling on my hair, lots of questions in my head. I can't figure out if I'm alive or if I'm dead. Take a moment, take a seat, think it over. Desperately searching for a purpose in a mirror. What a guanja, why putting out my fire? I can't even be seen yet, I need to be admired. Take a moment, take a seat, think it over. I can't even be seen yet, I need to be admired. Take a moment, then breathe and think it over. Then I give in, oh. 听到这一首 Invisible Let's Alone，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又是周一了，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刚刚和同事在聊天啊，就在说我的秋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穿上，因为周末的时候穿了一下这个长袖的衣裤，就发现这一天真的好热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我已经买好的秋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穿上身呢？这一周估计我们入秋又失败了。因为看一下天气哈，依然是持续走高的这样一个天气。真的，你在商场去逛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女装啊，当然了，我逛可能逛女装，可能大家对于男装或者其他的衣服也会有关注到哈，就是已经在上那些超厚的大衣，甚至有些羽绒服都已经上来的情况下，我们早早买好的秋装依旧在衣柜里等待着我们穿上它。在这样的天气里，来听听歌曲放松一下心情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添加关注，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个独立的摇滚乐队，他们的声音也非常的特别。这首歌就是来自 I Am Rose 这一首 Green Grass。 Skies, I'll come undone, and I know on holiday your grass so green. Yes, you ran away to find the bright white lights in Hollywood. Sometimes in the rain, I think I'd like to, but I never would.Yes, you ran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Something， 这首来自萧敬腾的声音，听到他的声音会想到他的一个称呼叫雨神，对不对？我刚刚也在想，如果下了一场雨之后，我们的天气是不是会气温下降很多呢？因为我们都说一句老话，叫一场秋雨一场寒嘛。那萧敬腾也不知道最近在哪里，不知道有没有来到北京呢？萧敬腾呢，刚刚这首歌曲是 See a Little Something 在他的《王菲》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其实会发现这张专辑还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都是我们之前去忽略掉的，因为相对于这首歌来讲，可能像王菲或者其他的主打歌曲会更加的让我们深入人心。所以有的时候去看一些这些歌手他们的专辑当中一些其他歌曲，会发现新大陆吧。在这样漫长的夏天继续来听歌吧，真的感觉自己已经快被晒得 变成一个超级黑的人了。这个夏天还没有过去哈。下面这首歌来自 James Young， 他呢是一个美国的歌手和音乐家，之前呢曾经出演过一些戏剧，包括也发布了他的很多的歌曲和专辑，所以这首歌来听一听 Don't You Know。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Wait, wait, 口笔记，不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小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眼睛闪了闪一闪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眼睛闪了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又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中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 No， 你知道我要给你这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这样的傻甜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设定，眼睛闪了闪一闪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眼睛闪了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又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嘴巴就是没有一个手续，回忆中不肯转成经营，在第一时间漏掉你的消息 No， 热恋中多少梦境迷离，那些储存的讯息每一个字都让人动心 No， 眼睛闪了闪一闪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删除你的记忆，眼睛闪了想一想我爱你，你是真的狠下心关机，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也许应该删除我的记忆，眼睛闪了想一想我，不要再想过去，我还是想念你， 这首来自陈小春0932，这首歌呢当时是陶喆去作曲，当时呢这首歌中的0932是他某一个前女友手机号码的其中四位，而0932他写的意思是永久相爱。相信在这两天大家如果关注一些热门综艺或者亲子类的综艺的话，会看到陈小春和他的儿子去参加了爸爸去哪儿的第五季，很多人都说啊，看到 Jasper 面对这个特别生气特别厉害的老爸竟然还能特别温柔的去对话，真的非常的棒，我看到之后也是整个人吓死了，怎么敢说话，如果我是他的话可能就已经哭一鼻子了。对，很多人会看一些综艺来打发一下时间嘛，下面这首歌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羽泉，之前我们听到的版本都是他早期录制的，而这首是之后又重新录制的一个版本，就是他们非常经典的那首歌曲，相信想起前奏你就会知道是哪首歌了，这首歌来自羽泉的奔跑，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几十迈，心情是怎样子？

缩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首歌来自 The Cup， Lock Me Up， 这首歌呢其实是听到非常朋克这种感觉。那没错， The Cup 他们也是一支来自拉斯维加斯的流行朋克摇滚乐队。哎呀，沉浸在音乐当中有一点哈。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支乐队呢是在2004年组建的，2008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 Whisper Wall，当时是被很多人大受好评嘛，而且好多人都说他们是这个2008年不可不知的乐队，还有是2010年你不可知的乐队百强，所以评价也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支乐队。周一的时间再来感受一下音乐的律动吧。下面这首歌来自黄龄，这首歌呢是常石磊为他去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但后来呢黄龄离开了当时的经纪公司，就由霍尊去重新的录制演唱。但是常石磊自己讲啊，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想着黄龄

Do you notice all the gravity's left eyes? The rules seem different this time. Are we turning upside down to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humankind? I hear a word and its meaning will differ. There is sand in our eyes. Turning upside down, keep your fingers crossed tight.Opposite direction and back, and we are to design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humankind. Life's hard and the world's in crisis. The rules are different this time. Tomorrow is another world where human unkind Definition 这首歌来自 Jody Moon， 他们是荷兰的一支独立流行乐队，核心成员也是非常的多，包括他们的歌曲风格也是以弦乐和民谣去结合的。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号，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这首歌来自蔡健雅，这首歌是她在200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曲。歌曲本身可能歌词并不是特别优美，讲究那种辞藻的华丽，但是呢，却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感情张力，讲的是一个独立的女生在追求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这首来自蔡健雅，《谁》。

一瞬间，何去那么遥远？相聚有期，命中不止一辈子。 这一首《不枉》来自汪小敏，她呢是1992年出生的这样一位女歌手，之前参加青海卫视的花儿朵朵比赛，获得了全国的总冠军。而这首歌刚刚听到还确实是有些味道，不枉这一首歌。周末的时候看到微博的热搜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都是在狂撒狗粮的感觉。那没错，就是说到杨丞琳和李荣浩这一对了。李荣浩在演唱会上直接就是偷亲杨丞琳，而且还大胆的去表白，也是非常的甜蜜的这样的一对。也希望两个人的好消息能够快一些到来吧，因为李荣浩也说了嘛，只要结婚一定会公布的。接下来就听听来自杨丞琳的这一首来自偶像剧《海派甜心》的主题曲，非常熟悉的旋律，这一首《与爱》。 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沉迷，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去存爱你的希望，雨南下不停，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让爱消失无形，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不愿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你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南下不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人你了。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累积，无奈的事情想储存爱你的记忆，真希望雨南下不停，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无奈的事情想储存爱你的记忆， 真希望雨能下不停，与爱的秘密能一直延续，我相信我真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这一首歌曲真的是一秒就回到了偶像剧的情节当中。看到时间要送上最后首歌曲了，最后首歌曲来自 Tom Greenan， 这一首 Something in the Water， 明天见。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ught in my net too deep to have no idea now the message you sent well and clear cause I've fallen in love. Now I'm holding on to my past and my mother said you're growing up fast though time is gone with a blink it's time to think and put your worries aside. Today is just a day and tomorrow never dies.So never not live on the regret and take every moment you get done. Actions be louder than words. So shout to the skies if your words cannot be heard. Well,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lling my name.Well, it ain't clear, but I've fallen in love. Yes, I've fallen in love again. Up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not with you. Now I'm wondering why my thoughts ain't clear. 北京时间21:00。